起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，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。 至少来过心上， 爱错我。

Oh, oh, oh.